www.radio.com。 英灵中华，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耀，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花生台的全新节目啊，有星期五我有我杨继昌同埋欧乐轩做呢个节目的上面主持嘅，系啦，呢、這个节目叫做政改终极战。咁今日有位嘉宾主持咧，就系、是、阿 Louis 嘅，系，使唔使介绍下自己啊？你系？ 大家好，我 Louis 啊，系。 咁就 九十后。 系啦，咁你听我哋嘅 Jingle 咧，都知道其实咧，我哋想希望即系年轻嘅朋友多啲系出声讲政改啦，因为都好似系吓，净系一班因为占领中环 呢、這个又梗系唔系真相啦，即系我哋你唔好掩饰。呢、這个年代分别先啦，我哋今次呢个节目嘅理念呢好简单啦，即係杨继昌呢就一定要讲呢，佢係呢代表三十世代。咁啊我呢就係二十世代啦。咁然后我哋每次都希望可以搵到啊代表九十后嘅世代啦，即係七十后、八十后啊、九十后呢都可以呢有呢个声音一起嚟到去讨论关于政改嘅种种问题。 今晚有嘉宾主持系话 Louis 啦、李德雄啦咁样。咁就都希望即係你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即係每個禮拜上嚟都絕對歡迎嘅，因為我驚你哋係中學生咁樣，要每個禮拜定時候。 我大專生嚟， 佢已經大專生嚟㗎啦。 總之係學生，其實都係都即係時間比較難夾啲啦。咁樣希望可能即係我哋都歡迎嘅，即係唔一定係要學文思潮嘅朋友，可能其他朋友即係都會即係歡迎佢哋上嚟嘅咁樣。咁同埋我哋都每個禮拜都希望咧，就揾一啲即係。话题性啲嘅嘉宾啊，我哋喺花生台做得节目咧，都预咗唔会和你非非噶啦，系咁希望咧，每晚咧就即系阿欧乐轩都成日问我讲政改会唔好闷啊，我相信唔会咯，系一定会飞沙劈石啦，系咁。但系因为今晚咧系第一集，咁啊，我哋暂时未请到嘉宾住，但下个礼拜有噶啦，所以今晚咧我哋就会请到欧乐轩。 其实你想请咩嘉宾？ 以呢一个即系民主党中常委嘅身份。 其实欧乐轩已经系一个好隆重嘅嘉宾。 系、 有民主党中常委同咁大 嘅。其实你系咪想请我哋主席刘伟卿？ 唔系有好多嘅，例如我哋要踢走大佬文化，都希望你请一啲大佬俾我哋嚟踢下先啦。第一件事，咁例如其他嘅单位嘅一啲即系致命嘅年轻才俊啊，咁样系或者都即系对所谓嘅呢个老人政治或者系大佬主宰呢个民主运动嘅有啲乜嘢即系特别嘅谂法嘅话咧，都希望会欢迎佢上嚟嘅吓。咁但系我哋一间会瞄准呢个欧乐轩嘅菊花噶啦。但系在此之前咧，我哋听一听今个礼拜嘅政改头条先，唔该。 政改节报， 袁国强赞民主公民提名唔符合基本法。余若薇就驳斥基本法四十五条唔可以凌驾基本法二十五条、二十六条、三十九条同埋香港人权法案。梁美芬认为提委会确认公民提名会令提委会变成橡皮图章，港人如果唔依循呢一个中央底线，人大常委会好大机会会行使佢嘅否决权否决政改，因此2017年应该先落实一人一票普选。其后先至慢慢演变提委会。田北俊劝说泛民接受过渡论，认为即使方案不尽完美，甚至有筛选，但只要一人一票选特首，亦都应该先收货，等2022年再调低入闸门槛。何俊仁在接受852邮报访问的时候强调，如果到时市民是誓死企硬要有公民提名，咁民主党都冇办法，唯有一齐企硬争取公民提名。近40位民主党成员喺中环皇后像广场宣誓，宣称会喺冇真普选嘅情况之下决志占中。期间，人民力量嘅占中后援会踩场追击，何俊仁同刘伟卿被毛巾掟中。20名泛民主派议员联署谴责占中后援会，不满佢哋追击参与占中宣誓大会嘅民主党。民主党主席刘伟卿表示，攻击民主党的行为不是争取民主的同路人。没有联署的包括人民力量陈伟业、陈志全、社民连的梁国雄、公民党的毛孟静、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和街工梁耀忠以及独立的黄毓民。 今日最新其实都未摆到落去一个政改战报入面呢，就是我睇到主场新闻呢有访问李柱铭嘅。李柱铭呢就话呢你哋啲大佬呢咁快就放弃咗公民提名呢，咁佢呢个唔认同呢个态度，同埋佢都赞成呢个五区公投嘅再搞嘅嚟做。咁另一方面就係话今日系咪今日嘅红蓝绿呀，系 左右红 蓝绿呢，你贵党嘅主席呢 刘慧卿， 刘慧卿咧都有啲嘢讲啊，系咪都系讲翻嗰啲嘢咧？其实系咪先？ 啊，咁起码就翻嗰次，寻日啊，前日啦吓，前日嘅啊呢、這个占所谓占中后援会，即系阿快必啊、谭香文嗰啲嚟到去冲击我哋嗰个誓师大会咧，咁啊发表翻啲意见啦。 唔系，我想问一下咧，第一件事咧，其实呢个所谓嘅即决志大会系点样嚟嘅咧？ 其实呢个决志大会其实讲好耐噶啦，最初就何俊仁谂嘅，咁啊何俊仁就觉得。我哋讲话要去做占领中环，咁其实系应该要搵一班啊，起码即系我哋一班啊，佢哋嗰个年代人啦，咁啊可以通称，咁啊都能够一齐走出嚟，兼且我哋民主党亦都有好多嘅党员都系咧要出嚟明志，如果冇普选就一定要嚟到去占中。即係呢個信息係希望真係可以講到俾市民聽嘅，咁、當然可惜啦，去到最後就喺一片混亂底下告終啦。咁但係我哋， 但係都預咗㗎啦，係咪？求其是即係當然 佢有預告嗱， 年宵嗰陣時候嗱，我可能有啲人都未清楚啦，包括我在內，因為年宵我都唔係 年宵，我又在場。 係啦，年宵究竟發生過啲咩事咧？ 我又唱一首好出名嘅歌啦，就由某君作嘅，就係呢個城邦會戰勝歸來，就咧唱對住啲佢哋即係叫做蘭花系啦，咁嚟到唱嘅 嚇。但年宵嘅時候，咁 搞 佢哋 都好嬲，係啦。 年宵嚟發飆嘅時候有冇追擊啊？ 快必啊！快必唔係佢追擊，係我冇見過快必，我淨係見到林康靜咧 嚇。 即係預咗，其實喺你要搞一個咁嘅場合啊，我未即係慢慢講啦，未計劃依單嘢究竟係點樣嚟嘅時候，而家當你民主黨你行出嚟， 係 你講普選嘅議題，你講佔中嘅時候，你都預咗即係會嚟㗎啦，係嚇，使乜？ 起碼就住今次件事啦，係之前嗰日我哋先知道咧。啊！快必係會有人嚟嘅，呢個第一。第二咧，我都想講，咁唔通喂人哋嚟到去搞你個場，你就乜都唔做咩？咁你梗係你即係你覺得啱嘅嘢，你唔係覺得應該要做咩？ 我講緊唔係話問緊你唔應該做呢單嘢，而係之後嘅反應啊啦。兄姐嗱，即刻喺飯盒會就叫曬所有人簽名話暴力啦，係第一件事。 唔係兄姐喺飯盒會叫，係何秀蘭叫。 啊、何秀蘭叫 呢個係事實，呢度擺清翻啲事實先。 哦 ，OK， 何秀蘭要又多條箭出嚟啦，而家係係啦。嚇咁跟住就大家就即係講呢件事係暴力啦。首先你作為即係中常委嘅分子係嘛？ 係 佢哋。即班人泛民嘅議員出嚟簽呢啲名，基本上即係唔關你哋民主黨中常委叫通過事㗎啦。 啊，冇呢啲咁嘅嘢啦，係啦。啊、 即係嗰班阿姐阿哥話事就就話係就係㗎啦，係。 咁但係阿姐阿哥話事又點啊？係啊。 咪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你用暴力呢一個 term 去定性呢件事有冇問題咧？嗱。 喂，唔係喎，呢、這個有爭議㗎喎。 嗱，我想問一下， 掟中人㗎喎，今次係。 你睇下掟乜嘢啊嘛？ 喂。你又掟，你本来送唔到嗰啲嘢，咩线啊、毛巾啊咁啲，跟住搞唔掂就掟人，即系掟中咗系毛巾啦、啊，虽然话、 你同我拗，如果系嗰样嘢掟鸡蛋咧，我其实我都掟鸡蛋，我有少少保留嘅，因为你都有即系万分之一嘅机会，你啲壳咁样笃到只眼，咁都叫做有杀伤力。 系， 但系毛巾呢样嘢系真系冇任何杀伤力可言嘅，系。 但系佢打我哋嗰啲拦住你啲义工、啊。 系 啊， 所以 嗱，我可以数翻 嗱，呢、這个就要问你啦，所以我就问你究竟现场嘅情况系点样样啦？ 嗱，我可以同你讲，最初嘅时候咧，就即系几个人一字排开啦，排咗几行出嚟啦，咁大家嚟到去啊，即系有人发言啦，啊，占中三子发言啦，冇陈建文喺度啦，有戴耀廷，有朱木喺度啦，咁然后又有何俊仁啦，刘慧卿啦。啊，黄伟贤有发言啦，即系都唔少人扬心啦。咁跟住好啦，一路发言嘅时候咧，咁隔篱阿快必咧就喺度开始喺度拎个麦喺度插和你啦，就喺度咩啊你啲假见证啦，啊你啊朱木就神棍啦咁样，即系我都好过分。第一语言，你睇下你觉得语言系咪暴力先？咁唔紧要，我唔好同你讲系咪语言暴力啦，肢体系有暴力嘅。在场啊，林卓廷加埋我有几位我哋民主党嘅有啲职员啦，咁就喺嗰、那个有个即系、就是、个一字排开嗰啲地方边嗰啲位啦，咁系 係希望即係大家企喺度咧，就隔住咗阿快必同埋佢哋成班鼓噪嘅群眾嘅。咁一個唔耐煩咧，就係咁喺度擁啊，又喺度打佢哋個頭啊。咁呢啲我會覺得唔係一個公道嘅做法喎，即係你喂你要去講，你要去失你去講你不滿，你去就算用粗口鬧人都好，咁你都係用把口。咁但係今次係極多嘅推撞，而當中其實有冇啲即係少嘅枝節東西，究竟係整身大家嘅呢？其實可能到今日我哋依然都係冇辦法睇清楚，但我在場我見到嘅就係一個咁嘅情景。 我從一個公關的角度去看，你究竟你是擺在整件事你譴責人家暴力的時候，你是擺在一個黨的本位的角度、一個道德 的評價的角度，還是一個關於佔中作為佔中作為一個主要的利益考慮的角度？ 我想我比較 重，因為我的argument就是告訴你，你給人的感覺你現在已經還暴力，但這些東西如果佔領中環真的發生的時候，一些比較激烈的衝撞，即係掟嘢啊，諸如此類嘅，一定會發生嘅。 係、 今時今日已經將呢樣嘢定性咗暴力嘅話，咁請問你去佔領中環嘅時候，你搞呢啲嘢嘅時候，你點樣同人解釋呢？係 唔係？我覺得我起碼我重視嘅係一個運動嘅過程啦。即係我哋首先成件事，我哋所謂講話暴唔暴力都好，咁但係我諗起碼有一樣嘢就係話同路人咁樣嚟去對大家，首先係唔公道先啦。第二就是你去不認同你自己講，即係哪怕你覺得是不是一定要支持公民提名都好啦。咁亦都可能民主黨俾到大家嘅印象就係話啊，你其實唔係咁堅持公民提名嘅。咁你唔認同佢，咁你唔得，即係你講，我歡迎大家講。咁但係你好似唔聽你話咧，跟住就要嚟到去衝擊你噶啦咁樣。咁呢啲係唔係一個問題先？坦白讲，我就算系唔系一个民主党，就算系普通人企喺嗰度，我都觉得即系真系太过过分咯个场面。 你睇翻用翻佢哋嗰个逻辑嘛，因为佢哋定性咗你哋唔系同路人啊嘛，你哋投共啊嘛呢样嘢。 唔 系 唔， 从一个少少局外人嘅角度啦 ，Louis， 你讲讲一单嘢，你嗰个印象，民主党会唔会得分咧？即系人哋又会唔会失分咧？你自己睇系。 Louis 讲啦， 我其实觉得两面都有少少失分嘅，因为我谂佢本身掟嘢其实个形象都唔系咁好嘅，但系。但比較感覺就是其實明明寫文又有訂嘢啦，咁但係會唔會好似好偏向攻擊人力嗰面咧？係俾民主黨嘅印象係。 我想講嗰份聲明裏面咧，我唔知點解楊繼昌會不斷咁去放大嗰個暴唔暴力嘅講法啦。但係起碼入面嗰個聲明，我記得入面好多嘅內容咧，係講緊我哋佔中一定要團結。咁又如果你唔團結咧，大家繼續鬼打鬼咧，其實咧大家係好難嚟到去搞佔中。即係我都想講話，你話啊，如果我哋今日咧定義呢個暴力啦，咁第日咧佔中咧啊，好容易又發生呢啲咁嘅嘢嘅喎，咁你咪會覺得呢啲咪又係暴力咯咁樣。咁嗱，你可以用呢個邏輯繼續咁推演落去，但我亦都想用翻差唔多嘅講法嚟講，就係話，如果我哋嚟到去講話佔領中環嚇成件事咧係應該要團結嘅，應該一齊嚟到去嗱非暴力抗爭嗰啲都話要團結啦，係咪？一齊嚟到去做促成成件事嘅。但是就不同的团体大家是鬼打鬼的，未来到去做好件事就已经在这里内讧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样能够说服市民参与占领中环，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有一个统一的决心来到去对抗 这个暴政？这个关乎到占领中环本身的那个目的的目标的意义，那这样东西可能未必是民主党的关系。 同样逻辑 的问题。民主党是我想讲是可能是占中三子而家那个取态的问题构成这样东西，你要明白。即係嗱，我唔係話一定係代表人哋嘅立場，因為而家要同你抽啊嘛，大佬咁啊，梗係要做反方㗎啦，係咪先？ 你即係話， 而家係個問題係話，你人力一開始阿快B嗰壇嘢，佢唔係叫佔中後援會㗎嘛，佢叫夾實佔中嘛，你記唔記得啊？係 係啊，但係我唔知佢又變咗名啦嚇。 咁呢個因為即係老蕭覺得唔一定係老蕭嘅，即係人民力量或者喺背後佢哋嘅支持者。一個共識就是話你佔中係一個最大公約數啊嘛！ 呢個我都想講一點。後邊咧，我尋日走去港台啦，就去主持自由風啦。咁啊，在場歐嘉倫都問我，佢問嚇、啊，其實佢嗰個佔中後援會同埋陳淑莊嗰個搞嘅佔中後援會係咪一個嚟？咁最初咁啊，咁嗱，一個傳媒人其實本應該都幾，我估係應該分得出嘅。咁但係即係 佢其實呢個問題係預示咗，就係話一般嘅市民點諗呢？會唔會覺得佔中後援會呢個名啊，其實可能又係一個會嚟嘅，同陳淑莊嗰、那個，咁但係明明就唔係嘛。咁如果係咁，會唔會令到所謂我唔好講你騎劫啦，因為我都俾人即係成日去咁樣插啦。即係我覺得呢啲我唔同佢計較呢啲嘢，但起碼就係話你用同樣嘅名嚟去做，但係你會唔會真係僭越咗人哋本身搞緊嗰個佔中後援會？ 佢哋嘅道理喺邊度呢？你有冇用過佢哋嘅邏輯去分析先？而家就話喺成個佔中嘅運動入面，你講緊商討，講緊民意嘅取態而去決定，即係佔唔佔中嘅係。 係啊， 而家嗱，首先出咗第一次嘅嘅呢一個電子公投啊，元旦遊行60,000+人啦，係去翻個問題就係公民提名啊嘛。係。跟住，但係包括佔中三子在內，嗱，即係我唔係獨指你民主黨嚇，都竟然喺一個即過咗九成人去講話公民提名係一個要素嘅時候，跟住仍然。包括佢哋阿陳建文嗰啲都喺度講緊，就話公民提名唔係一定係係一個爭取嘅對象嚟㗎嘛。 但姚庭話公民提名可以考慮嘛？ 可以考慮啫，係嘛？即係我反而欣賞何俊仁喎。 思潮， 我欣賞何俊仁喎。何俊仁頭先我哋聽政改戰報嘅時候，佢講真好清楚，就話如果民意講到明係要企硬公民提名嘅話，咁佢都要企硬喎，係嚇嚇。咁依、這個不過我依個之後會問你啦。依、這個又係咪又大佬講嗰啲嘢？究竟係咪即係你哋中常委有冇傾過啦？係依、這個我依個之後我哋節目嘅重心係大佬文化嘅問題。但係我想講，即係話而家個 point 就係話，你如果當年佔中嘅發起人。都偏離咗，即係原本佢哋所講嘅説話，包括就係 偏離咗咩説話先？ 即係包括透過商議、透過民意，跟住決定佔中啦，係係嘛？咁而家公民提名嚇、啊，即係至少即係好大程度上邊有好多人嘅解讀都係覺得係一個主流嘅民意嘅話嚇，咁、啊、即係仍然你哋都係想。即係兜圈繞過公民提名呢件事嘅時候，咁樣佢哋咪出嚟夾實你哋咯。 我又未聽過有人話唔同意。如果大部分嘅市民係支持公民提名嘅話，我哋係要跟從公民提名呢個講法喎。即係嗱，可能陳建文會覺得啊、公民提名冇咁好啦，或者佢講話五區總辭其實唔係一個好方法啦。嗱，呢個可以跟住再講。咁但我諗亦都冇人講過話，如果大多數嘅市民支持公民提名，因為其實大家一路守緊嗰個底線，就係話如果電子公投嘅結果係支持公民提名嘅話，大家一定要死守落去嘛。咁嗱，你哪怕認唔認同電子公投都好啦，咁但係起碼呢一樣嘢都叫做民意嘅表達啦，都叫做大家會遵守嘅底線啦。咁又有啲咩違反呢？ 你會咪一就問題就係話，究竟你嗱善眾街上過嚟呢個花生台嘅係 係啊 係啦，佢都講過就係話即佢唔搞公投咁，想即全力搞電子公投先。但係電子公投佢又會質疑喎，究竟係咪有冇夠唔夠代表性啊？有幾多人投票先知？如果投咗個結果都好似元旦遊行咁樣嘅，即係可能5-6萬人嘅啫，5-6萬人嚇、啊、都話公民提名嘅，咁到時候啊貴黨。又是不是用一个5-6萬人就的决定的投票的决定，因为5-6萬人里面其实如果讲的 majority 可能即是过30,000已经够了嘛，是理论上。啊、会不会又再反反复复拿一样东西，藉口其实不够民意代表的，那我们来即是要考虑大局啊，什么啦，这样。现在即其实整个问题就在于民主党的诚信是已经不足以令人信服了嘛。 系嗱，如果嗱，不如咁讲啦。我明白有好多嘢可能令到大家对民主党冇信心，咁、或者你大家可以讲下啲历史啊。我谂啲网民可以打几段。 唔系，我哋个节目都 target 一啲。 咁但系我意思就 话、 是，我意思就系话，去到最后，你话啊，就算可能真系一个信字嘅问题嚟嘅啫。咁当然我只能够喺度好清清楚楚斩钉截铁嚟讲。如果大多数嘅市民系支持公民提名嘅话，民主党系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一个有公民提名嘅方案， 系公民推荐定 公民 直接提名先？ 呢、這个唔单止系我公民直接提名，公民直接提名呢、這个唔单止我嘅讲法，亦都正如你所讲，系何俊仁曾经讲过嘅讲法。 嗯，何俊仁嘅讲法又代唔代表刘慧卿嘅讲法咧？刘慧卿嘅讲法又代唔代表中常委嘅讲法咧？系。 啊，我諗起碼呢樣嘢係一個組織嘅，即係成個民主黨。 因為我哋聽，我冇時間去剪翻條聲啦。其實依樣嘢， 因為我自己好清楚。我自己好清楚，起碼喺即係中委定中常委裏面係有傾過我哋政改嘅立場，而其中嘅立場就係、是、無論點都好，一定要緊跟電子公投。 嗯， 哪怕你即係哪怕再講一次係咪認同電子公投都好啦，呢、這個係我諗係一個組織裏面嘅共識。咁我亦都可以，我已經唔介意同大家講，係啊， 即係無論電子公投係。个即系个结果系唔符合国际标准都好，都系民主党都系会死跟嗰个公投嘅结果系咪？ 起码咁你要信任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搞即系搞嘅电子公投啦，系啦呢样嘢首先要大家信任先啦。咁但系当然我知道大家去到最后我都唔争再企喺反方嗰度再讲啦，即系话大家系唔信任电子公投啦，所以点解大家会讲话五区总辞或者五区公投是一个更加好的办法啦。 唔系呢个办法，我可能但系 Louis 系学文中人啦，我可能佢可能会讲一啲内幕，或者即系我喺我嘅感觉好简单，即成件事就冲着你民主党而嚟嘅啫。 系 点解？因为如果一开始何俊仁肯辞职嘅话，就唔使搞五区公投啦嘛。因为预咗，其实成盘。嘅策略係唔預你民主黨參與嘅情況之下去做嗰依件五區公投依件事啊嘛，係如果唔係使乜五區啫，係 唔係？但係你請我原諒我緊跟啲我緊跟啲民主黨嘅路線都要講，咁大家搞民如果真係要搞五區公投嘅話，咁都有一啲之前講過，即係之前2010年做嘅五區公投實踐過嘅一啲失敗經驗，大家都要去諗，大家要諗佢點克服噶嘛，投票率低嚇、啊，政權特登拖遲你嘅選舉。佢有好多嘢會發生㗎嘛，到時候建制派唔參選咁樣，咁究竟呢一啲地方我哋點樣嚟到去克服，點樣嚟到去促成一個更加好嘅公投，我又未見有好多人去傾過喎。 嗱，我可以而家同你講，其實五區公投其實再搞話唔一定要好似即係上一次之前有講法去搞嘅 係、 啊、可以逐區嚟， 係、 等時間拖長。等大家嘈嘅日子會多啲係嚇，咁但係依、這個依技術上嘅問題咧，依、這個係你頭先提出嚟嘅，我回應咗你先嚇。但係我覺得依個唔係一個技術嘅問題，係即係學民喺我角度佢提出嚟嘅時候，其實就係為咗焗你民主黨啊嘛，係嚇、啊、你民主黨 唔 係 焗你民主黨， 係啦。 其實都好希望民主黨參與，當然都希望。咁民主黨作為泛民嘅一員，咁希望當然希望佢會參與落水啦。當然希望。 不過喺度聲明先啦，阿 Louis 即係大家今次我諗唔係話特別代表一個組織嘅官方答案啦。咁啊，大家發表大家嘅意見啦。 我即係想講啊，即係成個局就係咁樣樣啦。 係、 啊、就係、是、局你民主黨落馬嘅啫，係。唔係落馬落水。 落哦，咁可能落馬都係一啲人嘅心態。 係啦、 啊，嚇落地獄啊，係啊， 快必。自己都講咗話個位唔緊要㗎嘛，佢自己講咗先啫嘛。 係佢有講， 係咪？個問題就係佢一開始已經應承咗話辭職公投，但係而家係粒聲都唔出啊嘛。而家 我可以喺度即係講翻一啲，即係你講喺2010年啦， 2010年嘅往事咧，都唔怕喺度再講一次長氣都沉啦。2010年嘅時候，小弟咧喺社民連嗰度工作嘅係，咁所以對即係形成醖釀五區公投嗰個時期咧，係有一啲見聞嘅係，我去開飯盒會嗰陣時。支持五區公投嘅人咧，民主黨入邊咧講到明話會支持咧，係何俊仁同埋陶謹申。 係 咁嗰陣時，何俊仁都仲係黨主席啦。但係而依一個取態最尾係俾咩掩過咧？之後大家都好清楚啦，就係俾阿華叔啊嘛，成個扭轉咗成個民主黨嘅輿論噶嘛。咁 which is 即係去到而家我都覺得，即係你問我何俊仁嚇個人格咧係可信嘅，佢嘅傾向咧都係會俾我感覺到咧係願意用一啲。進取嘅策略係去爭取民主嘅嚇，依、這個 OK， 我聲明先。咁但係就係話嗰次嘅決定就俾人扭轉咗啊嘛，係 嚇。 咁喺一個，所以究竟而嗰次亦都有人救病過問過你啦。其實同而家教協嗰個問題差唔多嘅，就係話之後係華叔一個人出邊發炮，跟住就扭轉咗成個即係黨嘅決定啊嘛，係。咁喺今次嘅入邊。是究竟是你啲大哥大姐，尤其是我是专指啊刘慧卿啦吓，行出嚟是讲嘅嘢，有冇经过你哋中常委嘅讨论去代表个党呢？而是佢讲完之后翻嚟，你哋自己做橡皮图章去做个确认嘅咧？系请问？ 我只能够咁样讲啦。当年民主党嘅成个嘅权力分布啊，系一个模样。咁今时今日，我谂起码同几年前已经好唔同啊。起码今日咧，你问我系咪真系？刘慧卿一个人可以指挥得晒成个党， 叫大家熄灯，大家都熄灯噶啦，系 唔系咁？可能有啲人都未必听话啊嘛，就 係咪啊？咁所以我就係話，起碼我唔覺得劉偉卿一個人可以即係就説了算咯。咁起碼今時今日我見到又即係喺成個嘅中常委又好，中委又好，大家有好多嘢其實係我能用我用一個比較差字係角力嘅。舉例說，我啱啱主場司訪問我話開陸路入境税呢樣嘢未喺中委裏面通過，呢、這個只係我哋有經即係經濟小組嘅政策嗰啲小組入面支持嘅啫。咁但係我都希望咧，我哋黨能夠接納呢樣嘢，因為自由行真係太多。咁當然呢個講完咗。嗱，我哋暫時去傾呢度先。我哋而家想播一首歌，因為咧今次我哋呢首歌咧，即係我哋呢個政改終極戰咧，係由城邦市團嚟到去贊助。咁所以我哋咧而家要播一首歌俾大家聽先。 做嘢好似做人咁樣，要有仁慈嘅心。有咗仁慈嘅心，就唔係妖，係人妖。佢明白啦。你明白未啊？ 游魂红尘跌倒，灵玉照五蕴心经未开，黄泉道菩提下平衡释迦圣光，走上生死坎坷。轮回谁人也恐破，论行永劫万次的失望，求道爱行何相，舍离剑诛空相，蓝气刀来日变方丈，如来自有方，好照应似望，贪真之愿别不相干，更开朗。如来自有方，我佛往众生皆苦中冥想，有无常幻净虚妄。如来自有方，当哀还渴望，岂可暂就未解苦楚满凄怆。如来自有方，干欲我为应机锋一个相，我变成十会佛声响世间来家长。凡尘云浮再起落，邪道妄语无法到彼岸，唯圣爱言无量，看尽世间魔障，但魔才踏伟光上。如来自有方，好照应自望，胆真痴愿便不相干，更开朗。如来自有方，我佛往众生皆苦中冥想，有无上幻净虚妄。如来自有方，当哀还渴望，岂可参透未解苦楚本悲怆。如来自有方，割欲我为应机锋一个相，我见性寻回佛性向世天来家长。 生台在马年，等是祝大家花开富贵，生意兴隆啦。在芝士肠和丝滑力肠中间，我梗是揀花生啦。香港花生台，我是新节目洛克道开工主持阿 Win。喂，开工啦。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轩，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喺杨继昌同埋 Louis 中间，我梗系揀欧乐轩啦。翻到嚟我哋呢个政改终极战嘅节目，啱啱送俾大家一首歌就系、如来自有方。咁啊，啱啱咧，我谂听嘅时候咧，嗰把歌声咧，大家都似乎系似曾相识啊。咁呢首歌咧，就之前喺高登嘅音乐台啊，《罪与罚》嘅呢首新嘅大碟里边咧，其实都系喺入边收录喺里边噶。咁啊，至于主唱嗰位咧，系唔系就系我哋当中嘅其中一位主持咧，就由各位看官自行判断啦。 咁你几时喺自由风嘅老婆呢？系 啊，我唔知道港台俾唔俾波啊！ 你做再做自由风，仲要做几耐嘅？ 系啊，做到六月咯，我谂。 做到六月添啊？ 系啊， 你一个礼拜几多次啊？做 一个礼拜一次。 哦，系先吓。咁、大家可以打上去屌左交啦，系。咁 其实集集都有人打上嚟，去即系欢迎本人啊。 所以佢都俾人屌惯。 系啊。 唔系，我想问一下咧，系 所以都几松噶。 唔系，讲翻呢个。公開嘅秘密嚟噶啦，係個問題就係我想講翻咧，係喺戴耀廷講佔領中環，跟住有張相噶嘛，即係喺呢個中環嘅背景啊，戴耀廷啊攬住何俊仁，跟住何俊仁就話願意辭職，即係搞一個人辭職搞 最初 係 一篇獨立媒體嘅訪問啦， 係啦，係咁嗰篇訪問出嘅時候，係。都是你哋党内冇倾过噶啦，系咪？ 冇，梗系冇啦。 咁事后有冇人？ 冇可能样样嘢都倾过吓。 唔系，我真系想问下事后有冇人好强烈地系反对何俊仁辞职，即系依一个讲法，或者佢自己依一个见解咧？系 以我所知就冇。 系，或者讲得白啲啦。 我净系记得 张李阳集团 冇反应嘅。后屘出咗成个访问之后，何俊仁又好似即系有啲反复咁样啦，因为佢觉得出咗嗰个访问咧。就似乎講得係好盡嘅，係啦。咁亦都佢嘅意思呢，亦都唔係話佢一定會辭職。咁所以去到最後，你哋即係當然大家會話反口啦。咁但係呢，對於何俊仁佢自己嚟講呢，佢覺得嗰次其實係報道嗰、那個通呢係出得盡嘅。而呢個係唔係佢意思，即係就唔係佢意思嚟咁樣。 咁但係點解佢自己冇出嚟澄清呢？話個通可能錯咗，或者其實佢冇咁嘅意思呢？ 咁佢冇特登出嚟澄清，即係可能係佢個人抉擇啦，係啦。 我講嘅啫喎，其實咁樣。 咁但係我明白，其實但我坦白講，即使我今次係以一個非常民主黨嘅身位嚟到去主持嘅節目啦，咁但係我亦都要講即使即係我係一個旁觀者，我覺得嗰次其實係應該要講清楚。究竟自己想点？即系如果真系俾到外间有误会话啊，你其实系预备咗辞职，但系其实你系唔想嘅，或者你系有一定嘅条件令到你满足咗啲条件，你先想，其实系要讲清楚。 我想直接问一个问题，就系你所讲，即系当年嘅中常委同而家中常委唔同咗啦，唔知系咪因为加入咗你哋李东孖宝喺度吓，有咩少壮派好咩称呼都好啦。 所以我哋都会俾民建联嚟追击同埋歼灭噶啦。 系啦，咁但系即系系咪？我想问系咪到而家为止？系咪仍然有一啲非常之強大嘅保守勢力？即係當外間可能外間譽為嗰樣嘢叫做即係張李陽集團啦，咁係去當去民主黨去做一啲或者嗱，例如何俊仁行出嚟話辭職咁樣或者你哋做一啲比較即係激進少少嘅取態行動嘅時候係會即時係會俾佢哋拉翻轉頭咧。嗱，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我之前講話老蕭已經係喺佢節目度講過嘅，就係話。民主黨善眾街出嚟講嘢嘅時候咧，開真普聯嘅記招嗰陣時候咧，即係公民提名條 line 係跟住真普聯嘅，但係咪唔夠一日啊？興姐出嚟就成件反轉就公民提名唔可以即係唔一定係嘅缺一不可啊嘛，係咪嚇？咁依一個即係轉向係咪證明到我嘅講法就話你哋入邊係有一啲即係極之即係親建制極之保守嘅勢力係可以。即係喺用一啲非正式嘅方法而去左右即係局你嘅黨嘅決策呢係 我諗起碼有樣嘢啦民主黨咁耐以嚟即使就算你講到有創黨去到今日都好咁唔同觀點呢喺個黨入面啦係有嘅咁哪怕喺政治上面採取一個進取路線定係一個比較溫和路線甚至經濟上面呢究竟你係支持基層定支持中產呢又係兩班人 唔止兩班人，即係可能有唔同，即係實在有太多唔同嘅聲音。我承認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裏面有好多嘢係大家觀點未必好相同。咁啊，亦都因為咁樣而拗，即係好多時拗好耐啦，或者最後大家得出嚟嘅結果，可能都未必大家想啦。咁呢樣嘢，但我想講呢樣嘢其實係我諗每個政黨都要嚟到面對啦。咁或者可能有我覺得比越後即係越喺越近期成立嘅政黨咧，其實係大家嗰個內聚力係比較團結嘅。咁但係當民主黨可能佢創黨嘅時候，可能係可能純粹係真係平反六四支持普選咁樣。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有太多嘅政治議題出咗嚟咧，變到大家可能係大家即係多咗唔同。 唔係因為衍生兩個問題啦。第一個 我明白 係 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咁你黨內都有爭拗啦。咁喺佔中呢個議題上邊，即其實而家你講團結，或者你哋出個聲明就話要泛民要團結俾個市民去講，我唔覺得呢個時候應該團結嘅。 點解？ 我覺得呢個時候應該將所有問題講得拗得清清楚楚，攤曬出嚟討論嚇，先至俾我哋去佔中嘅人或者決已經有成千人簽咗字啦。 呢個就係我想。 已經有成千人簽咗紙，你應該話俾嗰啲人聽，你係為乜嘢佔中啊嘛？冇篩選定嘢咩啊？你要趁呢個機會，你係翻曬出嚟、撩曬出嚟講清楚先啊嘛，大佬。係 啊， 講團團結嘅時候， 呢個我認同。 但係而家俾人感覺就係，連民主黨其實自己都有好多個立場對於普選人個篩選嗰個定義。其實張文光可能有咬一個，之後劉偉興咬一個，之後佔中又咬一個出嚟。咁其實係俾人覺得民主黨自己都未有共識嘅喎。 正如我喺尋日嘅自由風度強調過一次，我覺得。民主党又好，或者泛民主派好多政党都好，我觉得去搞清楚大家嘅冇筛选系咩意思呢，其实呢样嘢系好重要，亦都系我哋嘅责任，呢个第一。但系我想将呢个搞清楚，同埋嗰日嚟到去系咪团结呢样嘢呢，我觉得要分清楚先。即系大家倾，我觉得啱嘅。正如佔領中環入面嘅商討理念，就係話大家有咩唔同嘅意見，咪大家傾囉。經過商討日，大家有一個最後經過表決啊等等，咁嚟到去得出一個大家支持嘅方案。呢樣嘢我係支持嘅。而今時今日應該大家百花齊放，講唔同嘅意見。但係當講唔同嘅意見，我諗如果你係翻去前日嗰個處境裏面咧，就好唔同啦。如果嗰種講唔同嘅意見係要嚟到去，當我哋講緊一樣嘢嘅時候，當我哋話要宣誓佔中，你就要走嚟查場嘅話咧，咁我諗呢樣嘢係冇辦法認同。 唔係呢個問題，嗰個純粹係一個 PR， 即係技術嘅問題，那個策略上嘅問題。 咩啊？呢個係原則問題啊，大佬。 呢個唔係我唔覺得呢個係原則問題嚟嘅。你去到呢啲即政治人嘅風範，大佬啊，係你唔係下下都即係學梁振英搞出嚟，我要依法追究乜譴責暴力嘅嘛？係，如果你講緊即係以團結。即係佔中作為最大嘅後援嘅話，係咪你嗱？ 唔係我唔譴責，係咪唔出聲先？我覺得最緊要嘅嘢。 唔關事，我淨係想講你即 係。唔係咪我要沉默先？ 我純粹好似戴耀廷嗰個。 我其實諗過好耐，我可以好有 gesture， 我可以好禮貌地去恭迎佢哋。正如佢嚟同我握手，我同佢鞠躬啊嘛。 呢、 這 個同之後 講黃之峰 嘅。劉慧卿嗰、那個即係嗰個身份角色定位有關係嘅，係嗱，我想而家即係。 唔係啊！佢搞亂咗成日運動啊！ 我接受咗戴耀廷嗰個講法，戴耀廷好即係講得好，即係唔係話你咁樣唔係好愛與和平咯，係嘛？咁我哋同佔中後援有溝通嘅，咁但係佢代表我哋咯，咁樣即係我覺得咁樣我接受到啊！即係你主要從一個爭取民主運動， 接受到 從一個爭取民主運動嘅角度即係個支持嘅話， 喂，佢後珠穆神棍喎、啊，一個現任嘅牧師神棍喎、啊，落地獄喎、啊。 呢、這個同我唔係呢個我都唔同意嘅，即係好老實講嚇，即係你因為策略上係好笨拙嘅，即係快逼佢哋，你可以搞民主黨，即係如果你俾我搞嘅話，即係定係即係當年即係你咩毛澤東打海戰嘅時候攻打台灣啊嘛，只打蔣南不打美南啊嘛。即係淨係攻擊蔣介石台灣嘅軍隊，就唔打美國嘅軍隊，就唔好即係自在唔好激嬲，即係美國佬真係打過嚟啊嘛。 佢就打蔣南咯， 係啦，即係。而家其實即係如果俾我嘅話，我嘅策略，如果我對付你嘅話咧，我就淨係懟住劉慧卿嘅啫。 係 係啦， 而的確我哋咁樣做啊。 係啦，而 當佢哋發現咗何俊仁同劉慧卿喺另一邊嘅位置度做緊記者採訪之後，我見到佢哋興奮嘅神情。 系啦， 我系觉得心寒。 就 佢话：，哇！佢哋喺嗰边，佢哋嗰边，跟住成扎人就好开心，拎住啲横额冲过啦。 啊，就唔会即系搞埋啊！即系因为而家即系 我諗起中學嗰啲校園欺凌。 佔中即係佔中三子仍然企喺道德高地㗎嘛，呢個係策略上嘅問題。但係如果你即係選危危機，你可以用一個更加軟性嘅公關方法啦。即係佔中呢一班人，即係可能第日就係最活躍，即係最即係進取最有行動力嗰班分子嚟嘅。我哋咧即係盡量唔會排除在外，即係講呢啲門面説話，你哋唔係唔識講㗎嘛，係即係但係劉慧卿呢個人格係即係。即我想第三次先讲呢个问题，即刘即个重点就系民主党嘅诚信嗰个问题，其实好大部分喺刘慧卿嗰度。但我想、想问一个问题。 你问我意，我补充一点啫。啊，不如你问咗先，你问。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你觉得即对政党即呢、這个反复嘅即唔同嘅意见行出嚟，令到即再加埋你政党咁悠长嘅历史，就令到你哋嗰个 credibility 或者系唔好讲咁多复杂嘅用语，你哋嗰个诚信，你哋嗰个信任度。是不够学民思潮嘛。是咪即如果你即善用街上嚟花生台讲埋晒啲咁嘅嘢就啊我哋要即面对政治。 佢哋成日攞我嗰集同埋善用街嗰集嚟做对比啫。 即中央。 啊索罗必多次嚟向我安慰啊佢话。哎啦啦冇人闹你啦今日。 我想讲即话你如果民主党。 我苦笑喎。 你哋民主党有一啲人或者甚至系即民主派入面有一啲人。即覺得係話啊，我哋要認同即係呢個政治嘅現實啦。中央唔會俾公民提名你，我哋要現實啲咁樣。咁我想問一下，如果講政治現實近在咫尺，望翻香港面前，香港各大政黨包括民主黨在內，佢哋嘅公信力、佢哋嘅認受性係及得過學民思潮咩？ 不如你講下學民，我陣間可以揾阿 Louis 補充學民思潮，但我亦都想講民主黨當然有好多嘢。未如人意啦，或者可能有好多时候大家A 君出嚟讲一个版本 ,B 君又出嚟讲另一个版本正如我又可以提返如果我今日讲六六入境所以可能最后系俾人否决嘅。我唔知道之后俾人否决之后又你本来又支持你做乜你今日搞咁咁啦。咁有好多嘢嘅例子多不胜数。咁但我想讲其实好多政党都系同样有呢个问题。咁但当然我只能咁讲我哋能够出嚟，我哋 喺政党度啊嘛。 唔系，做得可能唔喺我哋政党度，但系我哋只能够努力做咯。我只系咁讲，系啊。咁你话学民思潮系咪好好咁样？我唔敢批评第二啲组织啦。 唔系，呢个纯粹就系个策略上。我话俾你，如果你系真系好政治现实， 唔系有光环 咁去考虑嘅时候，你哋个政党而家民意就系弱势啊嘛，系你 都我要你承认一个现实先，就系话从来。我哋嘅社會運動都係公民社會帶領政黨而行㗎啦。咁、我坦白講，我從來冇諗過政黨係可以僭越公民社會喎。係啊，即係我會覺得道德光環點解公民社會可以比起政黨好先？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好清晰目標，而其實一齊參與嘅人呢係有一個比較共同目標嘅。咁好使到佢哋呢能夠喺好多事情上面呢係站得更加之穩，亦都係喺一個道德嘅高地嗰度。 所以咪主打一樣嘢囉，公民提名囉。 唔一定局，唔係你話係公民提名。咁但係我只係咁樣講，我都會講公民提名，我都當然係話要盡力爭啦。我只係咁樣講。咁但係當然有好多嘢，即係哪怕就算我政黨好，或者泛民入面好多人都好，佢哋有唔同嘅觀點嘅。系啦，不如 Louis 你讲下学民思潮，不如既然讲到呢度， 哇，又要讲学民，其实我谂民主党咧，其实我谂最大嘅问题都系咧，大家即系10年之后，大家其实对民主党嘅信任已经失去咗。首先，咁但系大家而家对占中三字，就因为觉得占中三字同民主党行得太近，同埋咧觉得佢根本就唔会占中，所以先系对个民主党同埋成个占中系失去咗信心。 我就系要问啦，其实点解？我唔知点解大家会得出一个印象，占中三子会同民主党行得咁近啦、啊。即系就算系有 自己讲嘅，日日同你哋民主党开一个个礼拜同你哋民主党。 喂，大佬，我哋搞咁多日商讨，日十八区喺咩度搞？边个政党喺度有份喺度搞啊？大佬啊，十八区啊，啲区员次次镬镬都冲出嚟搞两，我南区都搞两次，大佬。咁你其他政党你搞鬼咩？咁好多嘢，咁我哋有咁多区员，咁唯有我哋顶啦。咁佢哋梗系会同我哋多啲噶啦。咁多啲有咩问题先？ 你搞咗，你觉得系个 佢有冇嚟到去得失其他人先？ 你拉咗个新嘅话题出嚟啦，系即系呢个就系话民主党，你讲咗咁耐，即系地区做嘢嘅时候啦。你自己讲下啦，你个地区入边， 你讲啦，系啦。 个地区入边系咪即系咁多年嚟同民建联即系揞埋咗名？ 嗰个竞选嘅方法系咪同民建联有差异先？ 对唔住，我一定会话有差异。 系，大家都系 我唔会学佢哋咧，过年又中意喺度扮财神咧，派利是啊，派嘢嘅，系啦。我又好少派嘢嘅。 大家都系透过建立即系街坊福利嚟透立建立一啲即系人生嘅关系。 我讲好多政治信息嘅，我先讲。 而冇真系去即系叫咗除咗叫佢投票投你之外，冇即系动员到佢哋行翻出嚟啊嘛，系。 我搞关注组嘅系啊，咁我有起码有好多第一民生嘅关注组，我觉得系都非常重要啦，亦都系个政治一环啦。第二就系话商讨日，其实呢个咪就系将政治信息带入地区表现咯。咁或者唔紧要，大家可能都觉得啊，你其实你同民建联都冇分别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即系我讲，我唔相信咯。即系我亦都觉得我哋同呢个民建联系有不共戴天之仇咯。看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系我对民建联嘅态度。 你头先讲咩噶 ，Louis？ 系唔系啱系你个讲何文思潮啊嘛？系啊，点啊？ 有咩学文思潮嘅嘢你想知其实？ 唔系佢话学文思潮比较， 我觉得对你对即系 好啦。 民主党嗰个态度系点样样？ 其实我谂学文思潮，我谂唔止学文思潮，我谂系整体上嘅年轻人其实对民主党个态度其实都系好，都已经好负面。其实已经就系因为一直以嚟， 我知你成日话你身边有啲朋友啊嘛，中意又播 YouTube。咁个 YouTube 入面咧，就有好多即系通常都系刘慧卿讲嘢嘅。 系 嘅， 同埋近排上面花生台都好多节目讲，都邀请咗民主党嘅中人上去。咁但系甚至邀请埋戴耀廷，但系占中街讲啲嘢，全部都系话，譬如话占中啊，系占中系嗰个手段系 占中个手即系你 即系占中系威胁唔到中央，佢觉得 系 咁搞， 即系一种。系啦，我 咁系令人好不明所以，同埋系令人冇办法相信，真系令人哇相信民主党喺 我只能够咁讲 咯。 我只能够咁样讲啊，我有好多嘅，即系有好多我哋有好多嘅成员，可能未必每一次真系紧跟一个组织嘅立场嚟对讲嘅。 嗯， 当然包括我在内，虽然我讲嘅嘢可能大家又未必啱听咁样啦。咁但系我只系讲即系纪律系好重要咯，系咯。虽然我不断地违反，但我只系讲我都会，即系我只有尽力嚟去做啦。 冇噶，冇嘅。我觉得你咪学下汤家华咯，几好啊！ 汤家华点啊？你啱啱讲起汤家华，我就系想讲一样嘢，就话汤家华系咪啊？佢系一个公民党嘅成员。 嗯。 咁但系佢唔，我谂佢违同佢嘅组织唔同嘅讲法。不断咁出嚟更多啦，咁系咯，唔系即系我觉得我唔想嚟到去话人哋衰咁样等等嗰啲嘢，我只系讲话政党本身其实我哋自己就算泛民主派变政党本身有好多地方其实应该做得更加好，咁但系即系呢啲嘢我只系讲，我系一个参与中人只能够我做好咗自己，亦都希望鞭策到身边嘅人能够更加做好。 但系有啲嘢事关原则。系嘛？即系李柱铭啊！啱啱我哋提到李柱铭即系接受访问啦，即系讲公民提名呢样嘢，对即系其实当日李柱铭自己抛个方案出嚟啦，系咁跟住我记得喺旧年暑假嘅期间吓，何俊仁同埋刘慧卿自己都率先放咗风声嘅，其实就讲紧提名委员会嘅组成。嗰、那個問題其實同李柱銘方案好相似嘅，嗰、那個簡單啲嘅講法就係話入到閘有競爭嘅選舉就得啦，係咪？咁但係嗱，我一個 point 咧，我好似未聽過人講過，就係話 ，OK， 嗱，我假設你個三軌制啦，係咁樣啊，你覺得即係我當你真心相信係嘛，即係唔一定係公民提名呢、這個方法都可以達到普選嘅， 嗯 嗯， 嗱，但係而家袁國強行咗出嚟係啦，寫一篇文。就讲公民提名点样唔符合基本法吓，咁跟住即系引起例如余若薇啊、吴靄儀嗰啲，即系比较即系大状啦，都行出嚟驳斥啦，系咪？ 系啊， 咁你认唔认同袁国强而家呢个做法系破坏紧法治先？ 我梗系认同系破坏紧法治啦。 如果佢破坏紧法治嘅话，民主党系咪应该行出嚟？应该为即系作为一个捍卫法治嘅一个诱因而去？冇而去促進呢個公民提名咧， 我哋起碼我見到我哋都有唔少立法會議員出嚟批評過。 唔係劉慧卿 咁 講嘢， 可能冇，唔係可能 只要確定冇篩選就得啦。 唔係啊，佢你查翻，你真係查翻 Wise News， 好簡單。 嗯， 可能 我哋民主党，我都内部有咁讲，就系话可能我哋咧系冇余若薇同埋吴可儿嚟讲得咁出。我成日都话啊，点解我哋冇佢哋讲得咁出咧？咁当然呢个又可能关乎诚信或者关乎即系啲记者嘅起护问题啦。咁但系我起码就我记忆里边咧，唔少媒体咧系有报道到我哋民主党嘅一啲主要嘅阿哥阿姐咧，系出嚟有回应咧呢个袁国强嘅否定公民提名嘅呢个讲法。系啊，即系呢样嘢，其实我谂相信每一个泛民主派都系有一个好强烈嘅感受，就系话我哋而家面对紧嘅中央政府中共咧，系唔想俾一个冇筛选嘅真普选嚟，所以点解会有一个袁国强，又有另外一啲即系梁爱诗啊，或者系等等好多咩王振民等等嗰啲，不断咁出嚟到去讲啲非常保守嘅说话，呢样嘢我谂大家人所共议。不言而喻。 咁但係既然你讲到话卿姐嗰啲都出声去保护嗰个公民提名啦，咁但係点解佢仲系坚持唔肯讲公民提名缺一不可呢？既然佢已经保护緊其实三季成长。 唔，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一样嘢囉，就係话究竟所谓公民提名，如果将大家去争取民主嗰个可能性呢，係压缩到去公民提名缺一不可嘅话，究竟系唔系真系一样好好嘅嘢囉。嗱，當然我意思，我依然都要重新話，你問我公民提名喺而家香港嘅獨特局勢底下咧，係一定要盡爭嘅，因為如果你唔爭咧，政黨提名個可能性係會少啲，因為我哋係冇政黨法。咁然後你話提名委員會民主化，啊對唔住，我真係好難見到外國係有啲咩叫做提名委員會提名一個國家元首啊等等嘅例子。是好少，得印尼，得你如果当美国系嘅话，你最多即係有啲类似嘅形式嘅啫。咁好啦，但係我哋去睇西方嘅民主国家，唔系个个民主国家都有公民提名㗎嘛。咁呢样嘢我觉得大家要承认囉。 如果你呢个角度，我相信你呢句说话系出自你个口嘅，我相信你即系咁諗啦，公民提名系可能有其他以外的方法，在香港来讲是实现到普选。但在刘伟英口讲出来的话，你知不知道别人说什么感觉呢？ 请讲。 就是说，只要是个定位的问题。 对于人力那些屎都吃 了。是人力讲公民提名，社民连讲公民提名，黄毓民讲公民提名，学文思瑶讲公民提名，是吧？我就偏偏不讲公民提名。 是。 你去 appeal to 佢另外一班嘅，即係所謂嘅選民又好，群眾又好咩都好，其實群眾呢個名字都好左膠市民啦。我講緊係嚇，係咯，係嘛？即係佢 你都覺得你係左膠嚟嘅， 我係膠咗嘅啫，我頂準都係未有資格做左膠嘅係。 好， 係啦。咁講到邊啦？屌你！我想講。系就系话而家 唔系我想讲， 你哋有冇即系我你不过问你都唔会认啊，嘥。 唔系你佢你讲嗰啲左交嗰啲咧，嗰啲快啲听得好开心啊，好中意扣呢啲嘢帽子嘅，佢走去港台度够胆死讲啲咁嘅嘢嘅，大佬人哋港台嗰啲系禁咗呢个讲法，不过唉算啦。 唔系一左交同埋快啲唔系讨论嘅重点，我想讲刘维兴啊，系即系你以你所知，虽然我问你一定话冇嘅， 唔系你讲， 但系就话。你基本上是不是只不过是一种即是将路线之争放大为即是自己挡个生存的问题。当其他人讲一样嘢嘅时候，我一定要讲另一样嘢。 喂，咁我梗係话冇啦。 向中间係啦。 所谓我从来未听过话我哋组织入面任何人嚟到去讲话任何嘅政治嘅说辞呢，其实係为咗自己组织生存问题。係咪呀？咁好多人嚟到去，甚至我唔介意同大家讲一样嘢，就话好多人我哋内部嚟到去倾话有多人话你哋去争嗰、那个普选嘅方案，到嚟想自己入闸嘛。咁但係呢，而家我哋内部好多人呢都已经嚟到去讲，如果大家真係觉得咁样嘅话，我哋不如出嚟公开宣布 ,2017 年呢我哋民主党系一定唔会参选特首。係呀。但嗱呢样嘢我哋未我亦都要重新未得到所有人嘅共识。但我觉得如果讲清楚呢样嘢嘅话呢，咁我觉得说服到大家啦。系咪啊？咁当然你哋又会，即系可能大家又会话啊，你迟早又会违背承诺。咁对唔住，冇嘢好讲啦。因为我用呢个咁嘅讲法嘅话，就系凡你所有嘅政治宣称咧，到头嚟你都最后会觉得系违背承诺。咁对唔住啊，真系冇嘢讲。 好，2017选特首嘅问题，我哋翻嚟再讲。而家播歌先，唔该。 达，发啦发到飞。 点样搵真银发达，一切靠你。 老友你要创业，碰碰会有机。 好巧谂一谂，你就 fit 到飞。 老友你要发达，要有路要升回你东西放基金，金店啊抵你发。 你要致富每日计计个价位，懂得钱搵钱，确实益晒你。 I'm okay, you're okay, for everyone okay。 有春运，有金州，有珠金，有真利。 I'm okay, you're okay, for everyone okay。 去炒股，去睇楼，去港珠又好飞。 点变有天知，搵个好机会又赚啲 hot money。 投资第一课要了解风险，篮球股稳阵，买楼最赚钱。 又会死， 懂得把握机会，包你发。 I'm okay, you're okay, for everyone okay。 有春运，有金针，有珠金，有真理。 I'm okay, you're okay, for everyone okay。 去炒股，去睇楼，会讲钱又好奇。 喂，祝大家马年行好运，大家马到功成。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揀什么呢？梗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洛克道开工的主持人，正在开工中中中中。 占领中环，敢不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年，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普罗政治发到飞起，以上是这个玉敏恭喜大家的贺年的歌曲啊，若干年前。 黄玉敏和他一班朋友唱的一首歌。 玉敏 and friends, 是啊。因为有些网民呢说为什么我们还未来到去开玉敏拖，那我决定都是由即是一首歌呢来到开始玉这个玉敏的，是啦。是啦。那我想讲，其实我同玉敏呢，其实我都不是同他真的这么多过节的啫。但是他本人呢，加埋热血啊，加埋黄杨达啊，加埋一班他的粉丝呢，其实呢就是在这个维园的时候，年宵的时候呢，就来开我拖。咁啊，我只能够呢唱一首城邦会战胜归来嚟到去回应佢呢。咁最后路美男嗰啲又跟住喺后边唱话，佢觉得唱歌好过，哦，我俾个奖佢。我今日回应就是我俾个奖佢，佢唱得好过，得 ,you win。 佢经常 Facebook 开你拖添，我见到呢，其实我觉得佢哋係分唔清楚罗京同欧乐轩呢两条友。 唔紧要啦，係啦，佢哋鍾意点开拖我都冇所谓。其实坦白讲，我去到今时今日我只能咁样讲，我其实真係唔好想再理呢啲泥浆摔角，我自己觉得係太过无聊。因为即係我你容许我未讲正果之前，我发少少牢骚。即係例如话近呢个礼拜啦， 啊、谭海邦同埋阿陈景辉两个又闹交啦。啊，又话咩？阿、啊、陈景辉又俾人影到喺旺角嗰度一张相，跟住又话佢上去叫鸡啦。咁然后后屘自己阿谭海邦喺度噏一堆嘢留言咁嘅时候，跟住又阿陈景辉啲又话你好冇礼貌啊咁样，跟住大家又不欢而散咁样啦。 系咯，之后收唔 系即系 同佢拗重点 两位咧，我都有交情嘅。咁但系我觉得。有关嘅呢啲讨论其实系真系太无聊，我觉得真系即系我系好唔想再去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同班人斗钱。 咁你仲讲我连提都唔提，我觉得依个而影响到现实世界唔够200人嘅所谓嘅最大大事。咁你继续，咁你仲要继续 有啲牢骚啫， 系嘛？即系如果你话讨论紧，即系 咁啲 即系 听众系要喐人啊嘛。 陈景辉去帮衬咗嗰个系咪陀地定系大陆咁样？咁呢个系咪本土主义之争？咁我都觉得有啲营养系咪先？系嘛？系因为而家搵到本土陀地嘅都好难噶嘛？系 哦，好啦，系啦， 咁啊，不过有啲小朋友喺度， 你都比较有经验，系啦。 咁咪依你民主党啲总干事以前都有经验啦，系。不过 anyway， 咁都得噶。 咁啊，咁唔系我想讲，即系兄姐系咪好想选特首咧？如你所知， 兄姐从来冇讲过话要选特首。呢、這个系呢个我从来冇听过。 咁或者其他民主党人有冇讲过？ 唔系民主党入边，我净系听过其中一个人话想选特首，嗰、那个叫陶谨申，系啊、 哦。 其他人咧、哦，其他人咧，我系从来冇听过。唔係呢啲你抄翻報紙，報紙有噶，係、你自己睇啦，係啦。咁而當然亦都喺現實估算，大部分民主黨嘅人咧係唔會覺得我哋係有任何嘅興趣嚟選特首，哪怕就算嗰個人係邊個都。而我哋會覺得喺咁嘅環境底下咧，我再講一次，如果我哋2017年表態係唔參選特首咧，其實呢個咧，我相信能夠即係止到好多謠言。 但如果入政府方面呢， 入政府当然大家又会举返冯伟光嘅例子啦。咁但係当然我只能会讲。 会举返你添，你去做政治助理。 我再讲一次，我嗰次其实係跟班友队走去想玩串嘅 system， 但係当然大家又会继续嚟到去话我哋係。 其实嗰次政治助理我都有入纸嘅係。 你都有入纸嘅。 我都有入纸嘅係。係呀。 听日新聞就卖你㗎喇。 吓唔係我摆咗上我公开咗喺我即係。 跟住话投共。 係啦，咁点解。 嗰封求职信。 点解呢个社会咁双重标准呢？当我哋有四个人仲要同埋传媒夹埋嘅。 咁你有知名度我冇嘛，冇人报我啦嘛。 喂大佬啊，你边度冇知名度啊，单挑中港冇。 个问题就係你系民主党。 我系民主党。 个议员 你觉得。 佢講民主黨已經係一個原罪，已經信唔過。佢講嘢就佢講。 唔係，我覺得呢個好簡單。唔係嗱，但係我當然大家會有質疑啊，因為當我哋有好多前嘅黨員係加入咗政府嚇，即係再加埋有呢啲馮偉光咁嘅例子，咁當然大家又會話係咪想加入政府嗰啲啦。咁但係我相信其實當中有好多人啊，我亦都可以喺度利益申報先，我從來冇諗過加入政府，我亦都喺。我記得我有次喺活化廳嗰度同班友喺度傾話啊，你點解入民主黨？我話我從來都會覺得有樣嘢就係話，我覺得我自己嘅政治性永遠都係一個在野黨嘅姿態，即係就我唔知道第日有冇民主，可能就算第日有民主都好啦。我覺得企喺一個在野黨嘅姿態咧，係更加能夠代表到人民。呢個係我自己嘅理念。 嗱，呢個要問下 Louis 啊，即係我嗱劉慧卿想選特首咧，即係。背后嗰、那个 唔系咁，我真系唔明白刘慧卿几时候讲想选特首。 我觉得个立论说服到我噶，系嘛？即系而家佢 冇讲过啊嘛，大佬啊。 中央放即系如果中央就死都唔放余若薇，但系刘慧卿可以谂下。 人哋俾左部赞话想选特首， 而且 选特首去投佢。 左部死亡之问佢都有信。 唔系即系你估 我哋讲啲嘢有冇人信？ 你呢两日大公报嘅头条谂住 大佬啊， 民主党啦系大佬。 唔系我只能讲，不如喺度讲大公报你收皮啦。文汇报你收皮啦！我只能咁讲，唔系有次有啲有改图因为我哋民主党有阵时搞改图啲嘢，咁有阵时我见到有阵时俾啲意见，佢话啊究竟应该改咩图？我话即系真系谣言止于智啫，即系我话我觉得你改张图咧嚟到闹爆呢个大公文会系应该，你唔好再俾佢哋继续喺度懒系撑你，实质咧呢啲就真系叫影咗实有。其实就嚟到去整督屎俾你弹，唔系佢对我哋有咩好处先？ 唔系对佢嚟讲，而家就系你喺佢哋嘅系统入边，系嘛？经过咁多重嘅人，系先至决定去落呢个头版，系摆你哋上去。好明显，至少系觉得 系你哋系一个统战对象啦，基本上系。 咁统战对象点啊？咁我哋有冇受统战啦？ 咪所以我问你，即系我 系咯，冇统战咯。 我觉得我唔系，我觉得呢个立论说服唔到我啦。如果你讲紧即系。全部人 咁喺一個戰爭嗱，喺一個戰爭入邊，咁梗係有啲人。 我更加絕對，即係講多進一步嘅睇。 你一定有汪精衛㗎。 你話， 但你有蔣介石㗎嘛？ 你話如果民主黨完全唔宣布唔會參選呢、這、一個，即係2017年，因為我基本上認同嘅呢、這個講法係剔除咗，即係至少針對住即係人力佢哋嗰班人嗰、那個嘅取態嘅，即係我即係當你哋真係好天真，覺得從一個即係政治現實嘅角度。系嘛？最容易通過過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即係暫時呢個提委會嘅構成嚇、啊。我哋唔講嗰啲原則問題啦，即係人哋會 challenge 你哋，就係話啊，你呢個本身唔公義，咁個票值咁唔均等嘅嘢，你哋如果堅持公義嘅話，係咪爭取咧？我哋再放低呢個問題唔講住先 嚇、 啊。我哋講緊嗱，如果你爭取到一日就集，即係好似講緊而家梁美芬同埋阿田北俊講緊嗰啲嘢嘅，總之有個泛民入到閘，如果選得到贏嘅話咧，咁樣咁可以就爭取有機會改啦，咁樣我當你相信呢套都好啦，係。如果咁講法嘅話， 我唔覺得係啦。 咁連月爭都講過啦，呢個遲啲可以再講。但係問題係嗱，我再進一步講得絕啲嘅話，2017年係啦，泛民嚇如果參選嘅第一，民主黨唔會參選啦，係啦。第二講到明係啦，其實而家泛民如果真係對一個有機會出嚟贏，威脅到所有人嘅，應該係邊個？問你會邊個啊？係 我個人，佢一直嘅余若薇當然係 余若薇啦，係 係啊， 係咯，講到明支持余若薇參加特首啦，講到明支持余，即係而家開始嚇，2014年開始即係就部署成個泛民，就係話要係嘛？如果嗱假設即係要搞一個覺得個提委會係有篩選，但係爭取到普選翻嚟先嘅係嘛？你唯一嘅條件，我開出嚟。俾民主黨，你覺得民主黨會唔會收火？就話要爭取，就係俾余若薇係做泛民嘅代表去選特首，一定要快泛民去贏嗰個特首翻嚟。 我覺得唔係冇可能喎，呢、這個我都可以值得去傾嘅，係啊，係當然有，即係當然我要講多次，講清楚多次，每件事大家去講話，究竟邊個嚟你支唔支持都好啦，或者我哋係咪最後係成為一個黨立場都好啦，其實呢樣嘢未必係一樣咁容易嘅事啦。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唔係冇可能。 但其實呢個標準好低嘅，其實而家 亦都係標準好低，係啊。 其實而家就算而家機制，就算何俊支持何俊嗰啲人全部轉曬嗰陣時轉曬俾余若薇，咁佢都入到閘嘅其實。 係。 咪但係， 因為其實大家嗰啲選委都係泛民主派選委。 唔係，但係個問題好少人提及，或者你哋好似冇乜聽過你哋回應過嘅一個點就係話，關於選委會嘅組成係本地立法啊嘛。即系话唔需要三分之二通过，系过半数通过，即系政府点样改都得噶嘛。当氹咗你哋落答，通过咗个政改方案嘅时候，再细致嘅方法个提委会点样个具体提名嘅时候嘅话，咁佢完全可以玩谢你噶嘛？系 系 啊，而呢样嘢你哋冇谂过嘅系，冇谂过啲选委可以阵前半变嘅，冇谂过啲 so call 嘅泛民会威逼利诱之下会收档嘅系。 我唔觉得我哋冇谂过呢啲问题。系啊，即系你可以话我哋冇出去讲就等于 咁。你回应啊，你而家话俾佢听咁样，点样对？即系 唔系？我从来都系话，所谓提名委员会喺世界上是一个非常罕见嘅选举制度，本身就系 按照你嘅党立场，而家三轨制非缺一不可，剩翻提名委员会嘅时候，咁你点确保我头先讲嘅嘢唔会发生而变成一个有筛选嘅情况呢？具体嘅方案系咩咧？阿兄姐。民主党 唔系，但系你等于叫我嚟到去讲个最即系咩叫无筛选方案嘛？咁我只系用我个人嘅立场嚟讲啫。 系 咁唔系你究竟系问紧民主党嘅立场定系我嘅立场？ 你所知嘅民主党嘅立场咧，系你哋会守住边一条线咧？ 唔系你不如你容许我呢个位置我讲我立场啦。 系好啊好啊， 我觉得第一，我唔好讲啦，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啦，你话提名委员会都好。我覺得起碼你就市民嚟到去選一定程度嘅代表入去啦。咁可能即使係你覺得係某程度上嘅間選都好，咁你亦都好過係由一啲幾百人嘅魚龍界嚟到選60个人出嚟啦。咁你起碼你要有一定嘅市民嘅民意提名一啲選委入去。咁呢啲我覺得我都係一啲比較好嘅處理方法喎。咁好啦，你話就算唔係都好啦。咁唔該，你起碼搞到新九組咁樣啦。咁你搞到新九組之後，你大部分即係界別嘅人都可以嚟到去選一啲選委出嚟嘅。而呢啲選委本身有具民主成，即係比較具民主成分嘅選委咧，係足以提名一位特首出嚟嘅。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諗咯。咁而唔係我哋而家提名委員會咁封閉， 金嚟到去违反我哋嗰个票值均等嘅问题。 咁但系其实汤家华方案同埋李柱铭嘅方案都其实都有机会达到呢个标准。咁你 嘅系唔系？大家咪倾下咯。系啊，对于汤家华方案有，李柱铭方案有，但系都系我觉得佢哋两个方案一定唔系一啲理想方案啦。咁呢个我觉得大家需要承认啦。亦都系点解我再讲一次，公民提名或者政党提名系一定要将佢摆喺争取优先之列啦。呢个我自己睇啦。 但你影唔影响到你头先所讲啊？你啲党内嘅同志咧，你觉唔觉得一个情况就系话 星星之火？ 唔系，嗰个同情况就系话而家系讲紧唔系好似你咁讲嘅原则嘅问题行先嘅， 系 而系所谓嘅中央嘅即系以政治现实嘅考虑系行先嘅， 系 吓。咁但系我想问，即系系咪呢个系你觉得而家系啲你身边好多嘅？嘅黨友嚇嘅、啊、同志， 唔止，甚至好多我都講明，泛民主派有唔少人亦都咁樣諗啦，係啦。咁嗱，唔係，我覺得喺呢啲位置咧，之前我講最後一個位置就話、是，當你嚟到去用一個現實嚟到考量嘅時候，啊，而未必再講話咩國力啊，或者嗌高啲價嚟到去要求人哋還價嗰種咁嘅講法嘅時候，之前我講到最後，你嗰個政治判斷係非常之緊要。咁當然有好多人覺得我哋10年嗰個政改方案嘅判斷係唔好啦。咁、但係嚟緊究竟嗰個判斷係點樣，我覺得先至 係。其實好小事啊，我喺度可以同大家講，我如果佢入中聯辦談判，我2000年嗰陣時候我已經入過中聯辦談判啦。咁嗰陣時係咯。你嗰啲喺大學嗰啲濕鳩學會喺度搞交流團咧，咁 你就你跟住你又入咗中聯辦啦。 我係入過中聯辦嘅，係。 所以你係入過中聯辦。 前本後本我入過去幾次啊，咁樣傾嗰啲交流團嘅行程。你而家大學你又會搞啊？係啊 ，Louis 係啦，密室政治咁去搞。咁嗰啲人啊，即係中聯辦嘅咩科技教育部咁樣嗰時咧，中聯辦嗰啲交流團咧，即係仲係唔係特別平，但價錢都叫合理嘅。 我上過黃振文堂添，我都上過啲洗腦。 但係而家咧就越嚟越貴啦，即係好似依幾年我冇乜聽過啲大學嘅組織，即係會揾中聯辦搞啦，因為食水好深嘅係嚇。 所以入去中聯辦搞， 即係透過中聯辦去。即係佢同你做一個搏腳， 咩啊？嗰啲咩新一代文化協會嗰啲好多噶嘛，你周圍聯手海報啦。 嚇、啊！即係唔係我哋好似我哋當年嗰個模式啦？即係至少我哋自己走入去中聯辦，跟住嗰個我哋想有個咁嘅行程咁樣樣。跟住佢話啊唔好啦，咁樣你都係睇，我話要去睇啲窮啲嘅地方，話唔好啦，睇啲咩地方啦咁樣係。咁跟住我哋又唔走，我哋即係不停咁樣講翻，即係自己嘅嘢喎。講到嗰個官要叫收工啦，我真係唔想收工啦咁樣啊。好啦，你講咩諗下啦咁樣係。咁同樣道理，即係我呢啲即係十九二十歲去入去中聯辦，同中聯辦啲官傾點樣傾搞個交流團，我都識啦。你民主黨你入去傾啦，退一萬步，即係唔好講民密室嘅問題，你入去傾，你至少都傾幾粒鐘，你都先都出嚟啊，大佬！你至少傾到天光磨爛隻咁樣傾到佢話即係收唔到工。 喂，大佬啊，你用嗰個時間嚟衡量傾有啲咩好唔好？ 最低限度啊，已經退 即係唔係我唯一覺得呢個係明智嘅談判策略嚟嘅。我唔同你講係咪民主啲問題。第一，你如果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談判嘅姿態，然後令到你爭取到普選嘅話，咁我會受啊。但我從來見唔到有啲咩因果關係喎。好多時候談判咗啲，好多時候未必真係喺嗰個場景度發生㗎嘛。可能係不斷咁透過傳話咁來來往往，最後嚟到去達至某啲共識㗎嘛。 呢個就變成你嘅口實啊嘛。你入去已經一早傾好曬，所以入去擺個姿態，握個手，跟住就行咗出嚟啊嘛。呢、個亦都係變成而家民主黨。 但係傾長啲有咩分別先？ 而家對民主黨嗰、那個。 我唔係你啲人咪又話你做戲， 你傾好曬啊嘛，而家係有條底線。 我覺得唔 係 嗱，對唔住，呢、這個真係冇辦法同意。呢個完全係冇一個因果嘅關係咧，證明係更加有效嚟爭取民主嘅。即係嗱，我覺得嗱，你今晚你其實有好 Q 多嘢咧，其實係過分地去批評咯，即係咁樣講。即係包括咗你，如果咁樣覺得係有因果關係嘅話咧，我真係唔知喺邊度得嚟呢個。 唔係一個因果嘅關係，而係話你自己。 唔係你係咪想我哋做即係所謂做戲做盡啲係咪啊？你嘅意思？ 即係而家你俾 你叫我做戲做盡啲係咪啊？ 覺得嗱，兩方面。 我唔認同、啊。 而家面對兩方面嘅問題，第一係你又唔真心同中央丟咗曬；第二咧，你太蠢。 唔係我從來唔相信即係做政治係 說服唔到市民 係用係喺市民面前做戲就算。 即系我谂任何一位政治家，哪怕你去同人讲 话，如果你讲政治现实嘅话，你就考虑个政治策略，好难考虑自己嗰个公关嘅形象系点样提高自己嘅说服力噶嘛？呢啲嘢，如果一系你就唔讲， 即系倾咗一日咁啊！我哋 讲理想， 我哋喺中联办度倾咗一日咁啊！ 系啦，即系如果但系调翻转头，你系又系你哋啲大佬喺度讲话， 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夸张啊！即系我都好搞笑。 政治现实嘅话系嘛？咁如果你哋顾虑政治现实嘅话，就要计埋呢啲咁嘅数。 咁唔系咁系咪立法会议员开得多宗数就等于佢议事好好啊？系咪咁先？咁我次次都拉布咯。 你争取个决心啊！ 我次次都拉布咯。 我谂昌叔嘅意思其实系咧，即系话你民主，你喺入面起码有倾过，有尝试去逼中央去妥协你哋嘅方案。即系 呢啲唔系呢啲，我多数咁。我唔需要讲个长嘅短问题。我觉得仲有好多方法嚟逼中央，包括咗嗰次同中联办对话之后，我嗰阵时系我入党未够半年。嗰陣時嚟到去講話啊，究竟係咪要押後表決啊嘛？我覺得其實我哋嗰真係有本錢嚟去押後表決，因為你唔一定嚟到去即刻走去投票支持嗰個方案啫嘛。點解？因為嗰陣時係忽然由一個啊，即係唔係一個直選嘅區議方案啦，轉咗一個超級區議會方案啦。其實嗰個時間只係得一個好短時間嘛。咁如果你相信呢个方案系说服好市民嘅，点解唔攞长啲时间嚟说服市民啊嘛？其实嗰阵时就系讲呢一点啊嘛。咁嗰阵时我再讲一次，我哋系有30个党员系联署嗰份名单，系其中之一位，就系要求押后表决嘅。系啊， 呢个系此其一啦。此其二，嗰阵时有一个论点就系话，你如退一万步，假设你同中联办讲好咗，即系或者同中央讲好咗啦，咁佢接受你。区议会即系而家嗰个超区嘅方案咋嘛。 係啊。 咁你两条标嚟㗎嘛，选特首一条标，立法会一条标，你可以斋过立法会嗰条标。 我咪话有好多呢咁嘅方法囉。咁但就唔係一定话要去 特首嗰 条 标嘛。 唔係咁点解踎三日呢样嘢咁重要先。 举个例子话俾你听，即係除咗你话冇诚信嘅嘢吹唔到市民。第二样你表现得蠢啊。即係信唔过你嘅都系。明唔明啊？ 咁我哋都好努力嚟到去讲我哋要讲嘅声音啦，系咪？即系我谂30个人联署嗰阵时都做过啦。咁当然亦都有讲过一个讲法，就系话你其实唔系一定要投晒同意票啦。 咁我想问，第一最后冇人理你哋嘅，点解？ 因为我哋唔系一个主流嘅声音啦，系啦。 咁所以去翻成个节目嘅主旨就系话，我都话而家你民主党嘅 reputation， 即系你嘅。credibility 都唔夠學民思潮，你班大佬冇收聲咧。其實如果真係為咗民主嘅 唔係咁，你嚟同我批判我冇用噶。我都 你叫班大佬收聲咧，真係。 我對佢好客氣嘅，係啦， 係啊。咁咪叫佢哋收聲咧，係。 唔係你有我尊重你表達你嘅意見。 係嘛？即係善盡街走去選啊！你以前馮偉光你老友嗰區係嘛？即係。 佢未表态参选，如果唔系会计经费。 吓、啊，选到呢啲咁啲公开噶啦，已经系唔好同我讲喺个花生台入边讲啲咁嘅嘢，系嘛？即系问你问佢胜算几多？ 唔系新民党系会攞呢啲嘢嚟抽成。 人哋问佢胜算几多，佢冇嚟冇去喺度，我都冇乜机会嘅咁样样。 仲话袁黎明落区多过佢，最好笑系 呢个系佢嘅抉择啦，系啦。 即系你出嚟，你唔好咁颓得唔得咧？系 咁，我出到嚟我讲嘅嘢，我相信 你又要出嚟讲嘢，你班大佬你又要咁颓。吓、啊，咁你压住个位做乜鬼啊？系我压住个位唔紧要，你讲翻你自己啲民生议题啦。你净讲嘢收声得唔得咧？系 咁，所以今日我都特登喺主场访问嘅时候，特登又系有提善总街咧，系有份嚟到去啊，即系倡议呢个六六入境税。 即系其实因为系咪事实咧？ 系呢个真系事实嚟嘅，呢个真系事实。咁当然系因为我今日喺明报写一篇文而起噶啦，而我亦都冇谂过主场会打电话嚟问，而竟然最后又摆咗上去网噶啦。系啦，所以应该都冇乜人理，因为更加多人理系其他嘢，系啦。 咁但系最后一个问题就系话，你觉得系嘛？你哋即系假设我信得过你系嘛？或者有上一班喺党入边嘅人， 多谢你信得过 吓、啊，都喺一个依、這个制度入边系想做啲嘢嘅时候吓，系即系想争取民主嘅时候，依一次会唔会有造成即系一个即系会坚持原则吓，系、啊、要去。即系好似当年范国威咁样嗰啲咧，系吓、啊、退党又再分裂，即原则嘅问题行先个党嘅利益咧，系 我谂退党暂时唔系我考虑之列咯，系咯呢个我都要清清楚楚咁同大家讲先，即系免得大家有啲不切实 际。就算菊花无限度扩张到呢个地步， 我諗菊花都有都可以種嘅，係咯。咁啊，歡迎啊楊繼昌，你繼續栽種，係啊。我只係咁樣講，咁你唔通你認為我應該要點樣講，係啦。唔係，即係我想講一個政治人出嚟講嘅，其實係有一個責任政治，即係其實我再有可能有好多聽眾期望我可以好似嗰日一陣間炮打司令部嗰次咁樣嚟到去放係咁同其他度抽過咁樣啦。咁但我想講，即係唔係鑊鑊係咁啦，即係同埋嗰次其實係有一定嘅代價係付，係啊。咁 但我見唔到劉慧卿付呢個代價喎，係。我哋呢啲硬骨头 ,2012 年划走咗就唔得咁样。讲完之后话、我哋变咗啦。嗰啲群众民建联嗰啲呀，工联会嗰啲呀，入手嗰啲呀，挥手嗰啲呀，咁佢都系市民嚟㗎嘛。咁我市民有嘢讲我一定会听㗎，咁样系。佢唔需要付一个代价喎，好似系。 佢会有一啲代价系会。即係佢自己係會承擔好多啦，即係例如話假設前日嗰單嘢都係代價之一嘅話，我諗佢亦都頂到辛苦啊，係呢一點，即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尊重下佢，即係尊重下佢，其實都係付咗咁少代價，係。咁我只能咁樣講， 係啦，你尊重佢表現就係高唱呢一個 城邦會戰勝歸來啊嘛，同其中嗰句歌詞啊嘛，係你不如你講係我唔好方便講。咁雖然我嗰日當我嚟到去同蘭花係對壘嘅時候，我係曾經喺佢面前唱白鴿左交分分告狀同埋踏破關中 出四方， 唔係即係我你中意點講點講係啦。但係其實我都覺得好無奈囉，係囉，即係其實我上嚟其實我都係諗住呢個其實都係為我嚟去掃下苦，因為我真係俾佢哋班友鬧到聲，即係我真係諗唔到嗰日喺商台呢，唔係商台黐線，我覺得喺港台呢快啲講，可以自己演繹一個新嘅版本嚟到去講佢自己嗰日喺佔中講得幾理直氣壯。今日又開記者會，我咁啱喺前面行過，好彩見到我，如果唔係又大打出手。 咁不如下個禮拜請快啲上嚟囉，係。 唔緊要，如果你係覺得佢係肯上嚟嘅話，或者譚香文都冇所謂，雖然譚香文應該係好憎我。 譚香文都喺度咩？即係嗰日。 譚香文係喺度，佢我見到好興奮咁拎住個。 點解譚香文有關你事咩？係 咁喺度鬧。 譚香文都係佔中後輩㗎嘛。 但我冇聽過你同譚香文啲咩過節喎，係。 總之係有啲過節。 但佢好似開文鬧你， 佢 寫。 佢梗係寫過咁鬧我，同埋 因乜嘢不遂？ 大家係有啲過節啦，係啦。 你唔好似金乃威咁樣嘛，係。 你可唔可以唔好系咯？即系我从来系唔会有呢啲咁嘅咩 嘅趣味。 即系我知道 你，但 系 你揽住夏威 B B 影相 嘅。但我知道你寻晚系睇到周晴 upload 嘅相，就你感到好兴奋，系啊？系咪你系咪承认呢点先？ 我唔知道，周晴喺菲律宾，我净系知道系 佢喺菲律宾，上到网咩系香港噶啦。是啊是啊，你都是你可以繼續扮你清白，即是你呢啲語言藝術，我諗聽眾都會不言而喻，心知肚明㗎啦。係啦。咁即係係啦。咁你仲有冇啲咩要補充？ 譚香文我冇啊，我就係我想問下你同譚香文有咩過節，就係即係我哋當然啦，我呢個台要吹谷收聽率啦，所以就 唔係，但係一定唔係，但係佢哋係屬於人力嗰個線路㗎嘛，咁唔係應該要喐喐文㗎嘛，但唔緊要。嗱呢啲呢我哋呢喺嚟緊嘅政改終極節目邊呢係陸續有嚟嘅。咁今日呢好高興我哋再次請到Louis 上嚟呢同我哋一齊嚟到去傾呢個政改問題啦。咁下個星期再見啊。 喂，講埋仲有成三分鐘，你想唔想歐陸軒退黨啊？係。 哇，佢退黨啊。 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